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分享这个就是在职场上来活出主的生命。那么经文呢，出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再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你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持定这个生命，生命不断成长。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呢，我就是愿意分享怎样在职场上来活出主的生命，来长进。那么当我们知道，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的职业观也堕落了。我们为自己而活，为物质、为金钱而做，我们每天工作好像是为五斗米折腰，这成为很多我们的职业观啊和工作观。我们看到过去我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啊，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在美金上我们说 in God we trust， 现在我们变成了 in gold we trust。今天呢，我们愿意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工作观。我们就从但以理的见证来学习如何在职场上来活出主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他是随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经历了三个王朝，四个国王，他后来也被升为宰相，他在职场中呢，却活出了神的荣耀。三个王朝就是巴比伦、马代和波斯，有四个国王，尼布甲尼撒、波沙撒、大利乌、古列。那么他本人呢，原来是一个王室贵族，后来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呢，就成了阶下囚，成了一个仆役。后来呢，他再一次升到了重臣、宰相。我们就从但以理在职场上怎样的来活出上帝的生命啊，我们来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看到在那个拜偶像的巴比伦，那个但以理呢，他仍然能够分别为圣啊，不以世俗为伍，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不拜偶像。他当时呢，那个国王呢是看到这些年轻人，他想培养他们啊，就将自己所用的膳食、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啊，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以后呢，就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失利。但是但以理知道了，这些食物都是拜过偶像剩下来的啊，这个酒啊都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呢，他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他就跟太监说，能不能够啊，我只吃这个白菜和清水啊。所以他就立志啊，能够分别为圣，不与这个世俗同流合污。你们都知道，在中国陕西关中交界处有两条河交汇在一起，一个是渭河，是黄河的主干流啊，所以河水都是黄浊的。还有一条河呢是泾河啊，清澈如许。你看，在这个交接处，就成了分明的对照，这就是成语啊， 泾渭分明的来历。所以但以理他就是在那种世俗在那种偶像林立的环境下，他仍然能够分别为圣，不与世界为伍，不被这些东西来影响来污染。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立志不拜人，他只敬拜耶稣基督。当有很多人嫉妒但以理，就出了一些主意，就是说让这个所有人都拜王这个偶像，如果不拜的话，就要把他这个扔到狮子坑里啊。但是呢，但以理虽然知道这个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仍然一天三次在自己的房间里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跟往常一样啊，他就是立志啊敬拜这位真神，不拜这些偶像。所以这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偶像林立啊，向前看啊，向物质看。这个前几年中国人人炒股啊，把这个国歌都改了啊，网上的股民的歌起来，还没有入股的同胞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发财的时刻，我们冒着被套牢的风险前进前进前进进啊，金钱的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俗的影响下，有一个教会啊，在国内啊，很多人呢，牧师说，这个，假如你要了解股市的情况，你就看这个信徒的脸就好了啊。礼拜天如果信徒的脸都笑嘻嘻的啊，那这个礼拜股票一定涨了啊。如果你看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啊，那准是啊这个股票跌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成了道众的基督徒啊，我们这个被世界啊影响啊，但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啊，能够不拜这些偶像啊，能够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怎样在职场上来分别为圣，出污泥而不染。就像朱道文那里说啊，和合本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其实原文啊在新译本上他说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因为遇见试探我们可能每天都会遇见，但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马丁路德说得好，你不能阻止雀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能够阻止他们在你头上搭窝。鸟从你头上过，那是避免不了的，但千万不要让这鸟在你的头上搭窝，天天响。今天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多的试探，尤其在网络的世界啊，你是在网上忽然就跳下一个黄色的网页，所以这些东西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们不要陷入它，不要让它整天在我们的头脑里来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这个捆绑啊，成为我们的这个锁链，管控不了。所以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尽量能够脱离那些容易受试探的工作环境，像赌场、夜总会啊。这个你教会有一个姊妹有天来问我说，牧师，现在我一直没找到工作，现在有个赌场发牌的工作，我要不要去做？我说你要好好祷告啊，这个试探很多啊。我知道有一个 女士啊，她那不是基督徒了，她是也是在职场，在这个赌场发牌的啊。他们在赌场，他都知道这些里头的窍门啊，所以呢，他工作完之后，他就跑到另外一个赌场，他去赌去了，因为他知道怎么赚钱的秘诀啊。结果他自己慢慢的也陷入了赌博啊这个漩涡里去啊。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啊，我们尽量要摆脱。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去啊！所以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尽量啊能够选择这些个容易不容易被受试探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那么有人说这个，在这个中午与同事吃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谢饭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开口啊，不敢在这个众人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啊，他跟同志吃饭的时候，一吃饭他就跑到厕所去先谢饭啊。有一次看到另外一个人也在那儿谢饭，哦，他说你也是基督徒啊？哎呀，结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敢在众人面前啊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这个坚持我们的信仰。那么基督徒在官场上，我们常常会碰见这个偷税漏税啊，做假收据啊这样的事情。那么尤其在国内啊，有一个基督徒小王，他没信主以前，他是在酒店柜台前工作的。那么客人常常让他开假收据，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情，住一天开三天，然后他拿回去报销。反正那个时候呢，他觉得反正也不是我花钱，开收据就开吧。可是他信主以后，他觉得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作假。可是如果他不给客人开，客人就跟他吵。那时候很多人下岗，他说他每一天工作都提心吊胆的，冒着被下岗的危险。他就问牧师，牧师我应该怎么办？我每天上班都很挣扎，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开这个假的收据。牧师说你要祷告，你要求神光照你，只是你该做的事情。后来他搞到真的心里没有平安啊，他就不开，结果客人就跟他吵。所以有一天老板就把他叫去，他知道今天可能完了。老板就对他说，小王啊，我觉得你人很正直，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不愿意开假收据。干脆这样吧，你明天呢，你到我办公室来给我做，以后你就不要在前台了。接着老板就去了前台，就对那些客人说，以后你们不要找小王开收据了，小王是基督徒，你们要开收据找我来啊。当然我们就看到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商场上啊，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我们都会面临着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的来出污泥而不染。我记得这个柯双恩讲到，他教会有一个会友啊，这个做会计的，那么老板也是让他做两份账，现在很多老板都是两份账，一份账是给外面看的，一个账是给自己看的，做假账。后来这个基督姊妹她就不平安，她就不做，结果老板就把她辞职了。辞职了，当然她也是问了牧师、啊、所以她辞职了以后呢，这个寇昌牧师就很着急，哎呀你看你，我让她这么做她没了工作，而且她找了一年多的工作都没找到、 这个姊妹也很挣扎，但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姊妹就打电话告诉控制说，感谢主，原来有一个客户啊，他一直找我，他听到我的事情以后，他觉得我这个人很诚实，他就聘请我做他的会计啊，是啊，那么而且薪水是以前的好几倍，感谢赞美主。所以牧师听了这个以后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在今天这个职场上面啊，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啊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啊，追求圣洁啊，与世界分别出来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第二，我们要学习站以理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而做啊，为了荣耀神而做。所以当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所以他一有机会他就来见证，来荣耀这位上帝。后来他解了梦，王就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事。所以但以理就是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主而活。什么是荣神？荣神就是要把上帝造人的荣耀美德信实啊，能够活出来。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在狮子坑里，他也仍然见证神的大能与荣耀。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神王面前也没有行过这个亏损的事。所以那时大力国王就传旨说这个全地各国各方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你们所躺下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所以就看到但以理做每一件事都为荣耀上帝而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职场上一切为主而做，为荣耀神而做。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在哥罗西书三章22-23节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悦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做每一件事，不论工作贵贱，我们都是为荣耀神而做，为主而做。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到老板在和老板不在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给主做的，人做事天在看。我的大姨她这个因为信仰的问题被关监狱关了20多年，她在监狱这20年里年年呢被选作劳动模范。他在监狱里做事，他很认真做，不偷懒，勤勤恳恳。他知道他是给主做的，他就用他这种这个为主做的这种信念他就是工作最优秀，年年都被选作劳动的模范而且他因着他的行为监狱里其他的犯人也一点点的都影响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监狱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们不论做什么他们都知道是为主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出监狱的时候，那个监狱长都说，哎呀，真舍不得你们啊，希望以后你们再来呀、啊。啊，你看你把我们的犯人都改变了，这个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不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主做，人做事天在看啊，这个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神看得见。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审判台面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好像人看不见，但是神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为主做啊，为荣耀神而做。所以我们要在职场上啊，用我们的好行为啊来荣耀神。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你们的光也要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就对牧师说，牧师啊，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环境，我想辞职。因为我这个工作环境，这些人呢都是那些个低级的，这些没有文化，都是很粗坏的，说脏话的一些人，勾心斗角。我不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很憋心。后来牧师就说，什么地方需要光啊？他说，当然黑暗的地方需要光了。啊，这句话一下就提醒了他。所以他后来就在他的公司啊，中午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啊，先邀请一个舞蹈友，后来一点一点的啊，他的午餐的查经班人数就越来越多啊，因着读神的话，因着信仰，就看到他的工作环境就在改变啊。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同样的啊，可以成为光啊，来照亮啊，来影响我们的环境啊。这个我们用好行为来荣耀上帝。另外我们也看到但以理啊，他有团队精神啊，他跟团队一起来侍奉神。当这个解梦的时候啊，他就跟他的同伴一起分享，而且让他的同伴一起来祷告，死亡的梦得以解脱。所以但以理就将这个解梦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同伴，也要求他们祈求天上的神将这些奥秘事显明。所以呢，你就看到但以理他是有团队精神的，他是合作。后来呢，当他解了梦啊，封了官的时候，但以理也要求使他的同伴也一起得王的分封，所以王就不但赏赐了但以理啊，也给他那个三个同伴啊，也都分了职务。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学习怎样的来团队的侍奉啊，上帝让我们在职场上工作啊，其实与人打交道，我常常说做事的目的是要学习做人啊。我们要用团队的精神，来合作的精神，与其他的同事来协作。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单打独斗啊，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学历、学问、技能都很强。但是我们的弱项就是我们不太善于跟人打关系。当然在中国打关系我们不喜欢啊，那是用物质来打关系啊。但是在北美啊，与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啊。 今天你去北美面试，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我们的学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专长来表达。但是在这个北美啊，他们更看重你的人际关系，看见你是不是一个 team player 啊，跟这个其他人的合作精神怎么样啊，能不能够有好的沟通，良好的沟通啊，合作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基督徒国家里所看重的，他们是看重关系的啊，跟人的关系啊，我们要想跟人的关系好，我们首先要先跟神的关系好啊，纵的关系搞好了，那么横的关系就容易搞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点就是单打独斗啊，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做老板，我们人都想别人按照我的意识来做。有人说有十个中国人呢，就有十家中国餐馆。我们都要自己做老板啊，我们都要自己说了就做做了，不喜欢啊跟人家合作啊，这是我们的弱项。那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按照像但丽颖那样啊，学习有团队的精神，能够让我们，保罗也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啊，这个以彼此建立德性的关系，而且是以众人和睦啊，以弟兄姊妹和睦还容易啊，以众人啊，尤其以那些个我们不喜欢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工作那个老板学历也不如我们啊，那个用的办法又笨啊，我们真的是觉得不愿意顺服，我们都是很聪明的，但是让我们学习，学习顺服，学习啊与人配搭，我们维系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学习多沟通啊，常常的去啊这个学习别人的长处，多肯定别人的长处啊，多沟通。啊，多发发这个 email 啊，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啊。我以前工作啊，我中午呢就自己带饭啊，带完饭呢，我热完了，我就自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吃了。很少，我看西人他们就很喜欢大家一起啊去吃，一起等等。我们要学习啊，多多的啊跟人接触。建立关系，关系很重要啊！中国人说关系，关系啊，有关系，有关系，到了关键时刻就没关系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到了关键时刻就有关系了。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啊，你有关系，你跟他有关系，你帮助他，你关怀他啊，所以到关键的时刻，布道会的时候，你就可以邀请他，他就愿意给你来了，他信任你了，他知道你的人。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与人合作，建立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习配搭精神，学习团队的精神。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如何在职场上活出主的生命，我们就要像但以理那样能够分别为圣，不与世俗为友。我们也像但以理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啊为荣耀神而做，也让我们像但以理那样有一个团队的精神，来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合作，有个成为一个 team player 来做好工作啊，来荣神一人。那么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也在我们的职业观上来改变，我们不是在只是为五斗米折腰啊，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生存，我们乃是真正的为主所做，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荣耀神而活啊，让我们在职场当中也是来见证荣耀上帝，让我们为主，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也让我们在这个 今天这个末后的日子里，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不以世俗为伍，不去追随世界这些偶像，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借着我们的职场来荣耀上帝，也让我们传扬你的爱，分享你的爱，维系好的人际关系，合一的关系，团队的精神，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来荣耀见证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持定生命，凡事长进，迈向成熟。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谢谢王牧师。